力开汽车。有个猎人开了一辆小汽车，到海边的树林里去打猎。瞧，一只狐狸正从树丛里露出脑袋来。猎人停下车，带着枪去打狐狸了。咦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小松鼠看见小汽车，觉得真奇怪。瞧它，黑黑的硬壳，大大的眼睛，四条腿是圆的。小松鼠跳下树来，慢慢地走到小汽车旁边，敲敲它，它不响；推推它，它不动。往里一看，这东西肚子里空空的，可大着呢。小松鼠扑的一跳，跳到小汽车里去，玩起方向盘来。嘟，小松鼠碰到喇叭，喇叭叫起来了。小松鼠吓了一大跳，赶快从小汽车里逃出来。小汽车嘟的一叫，把树林里许多动物都招来了。小猴、小熊、小鹿、小兔，大家一起来看热闹。这到底是什么怪东西呀？大伙叽叽喳喳说个没完。有的说它是活的，有的说它是死的，有的说它是大海龟，有的说它是大甲虫。小猴说，大家别瞎猜了，还是去问问咱们这儿年纪最大的海龟爷爷吧。他们真的到海边去把海龟爷爷请来了。海龟爷爷一看，哈哈大笑起来。 哦，这玩意儿我可见得多了，人们叫它小汽车，常常开了它到海边来游泳。 小猴可乐了，海龟爷爷，您教我开小汽车吧。海龟爷爷教小猴开汽车，小猴真聪明，一会儿就学会了。嘟嘟，小汽车开动了。小猴让小熊、小鹿、小兔、小松鼠都坐上车子，又让海龟爷爷坐在他的身边，瞧着他开车。嘟嘟，小汽车飞快地跑起来了，大伙多高兴啊！小汽车跑呀跑呀，忽然，对面来了一只狐狸，就是刚才猎人追赶的那只狐狸呀。狐狸看见小汽车飞快地跑来，以为是猎人来追它了，吓得要命。再仔细一看，开汽车的是小猴呢。他就大叫起来，停一停，停一停。小猴刹住车，狐狸跑来说，你们统统下来，统统下来。刚才猎人对我说，这怪东西是送给我的，你们不下来，我就叫猎人打死你们。 大伙儿没办法，只好都下车来了。海龟爷爷说， 狐狸，你学过开车吗？你会开吗？ 狐狸说， 你管不着，谁不知道树林里属我最聪明，我不用学，随便一摆弄就会开了。 狐狸上了车子，他把人家再上车来，把窗子一扇扇都关牢，这才学着刚才小猴开车的样子开起车来。他使劲地轻喇叭，可是车子一动也不动。猎人听见喇叭的声音，急忙跑来了。小猴、小熊、小鹿、小兔、小松鼠都跑了。海龟爷爷也在路边的树丛里藏了起来。狐狸看见猎人来了，吓得直发抖，跳下座位就往外跑。可是窗子全让自己关牢了，怎么也逃不出去了。 猎人乐得哈哈大笑，对狐狸说： 我找了你好久，想不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 他就把这狐狸活捉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